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好歌会说话。 各位中午好，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各位今天的锁定收听。很多人呢喜欢给别人设定一个标签啊，不管是身边的人呢还是这个明星啊，都是如此。尤其是对于歌手，歌手本身的这个性格、作品的风格呢，往往就是标签的依据。那么今天呢，我们要来跟各位说的这位重量级的歌手，当然这个重量呢不仅是体现在他的体重，更体现在他在这个歌坛上的地位。很多人呢对于他的印象呢都是霸气、实力强、严肃、敬业、专业等等。那么毕竟这位歌手的歌曲的演唱难度呢非常高，他的为人呢又比较强硬，像是一个大姐大。但其实呢，真实的这位歌手真的不是大家印象当中理解的这样。他呢很喜欢流行，很新鲜的事物，喜欢的尝试各种各样风格的音乐，也喜欢跟年轻人凑在一起。那么前段时间呢，他参加了电视节目《我想和你唱》，在节目当中呢和很多歌手进行了一个合作，而且呢演绎了非常多不同风格的流行音乐。很多人都觉得呀，他是在音乐风格上颠覆了以往给人留下的印象。那么除了音乐之外呢，他在生活当中还做过很多颠覆过去的事情。那么他是谁呢？就是韩红。那么今天我们的歌坛新闻录呢，就来跟各位聊一聊颠覆你印象的韩红。欢迎各位呢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殷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互动， 和你聊聊他的音乐，和你谈谈他的过往。歌坛星云录。 之所以我们会说韩红颠覆了这个过去他给大家留下来的印象，那么这一切的一切呢，还是要从2017年去年年底说起。从年底的啥事儿呢？就是韩红推出了一首歌叫《小屁孩儿》。因为在这之前呢，在很多年轻的朋友这个印象当中，韩红的代表作应该是什么呢？天路，是吧？青藏高原。无论是风格还是唱法呢，都不适合现在的年轻人，对吧？而且我觉得很大一部分程度就是因为唱不上去了。然而呢，韩红呢却有一首说唱歌曲完全颠覆了大家的印象，仿佛在说，谁说我只会唱那些呢？那么其实这首小屁孩呢很有意思，韩红借用这首歌曲把自己的心境还有多年来的一些感悟表达了出来，就连对说唱的原因也在歌曲当中能够找到。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分享的就是韩红和说唱歌手小老虎共同演唱的这一首小屁孩。 我认识一个小屁孩，可能你们也见过听过他的歌，那嗓音实在太漂亮，我为他鼓过掌，可能还唱话过你的心不止一次。与年龄无关的人没有几个，不是青涩也不是嘚瑟，这叫忠于自我。他一头扎进音乐，脑子里就没有其他，任凭怪咖和缺心眼都拿起喇叭。突然他听见了自己心里的声音，声音太大，响亮的快爆炸。小屁孩本就是个直来直去直肠子，有话就说有屁快放，他开始说唱。小屁孩，你在哪儿呢？到你了，说你想说的。 不唱青藏，不唱天路，我只想有点态度。出道以来糊里糊涂，泥土东走来，我是谁？你们猜？我可以不务前途，娃娃北京胡同串子。有些话得说说，责无旁贷。我是听着小老虎的说唱开始热爱，我也跟你一样不成熟，偶尔孤独。我只是个小屁孩，夜里听歌也会哭，可我也爱跳舞，也能欣赏愤怒。只要是发自内心，就不会干枯。世界看我奇怪，我也不会装可爱，哪怕就像小老虎唱的无人喝彩。那又怎么样，我还是开了枪，清清嗓子让你知道我真实的模样。我们不用怪腔怪调把谁来模仿，如果你也是个小屁孩，你站我身旁。 小屁孩做鬼脸，边哭边笑边转圈，小屁孩装哑巴，一言不发站一边，小屁孩不说话不代表我们 没想法，小屁孩别害怕，腿独行的我们一块刷，小屁孩做鬼脸，边哭边笑边转圈，小屁孩装哑巴，一言不发的站一边，小屁孩不说话不代表我们没想法，小屁孩别害怕，特立独行的我们一块刷。总是叫人难忘怀，可是你不应该，可是你真不该让自己别出心裁，这个世界看你有点怪，你看这个世界有些歪，到底你该不该，到底你该不该让自己耍耍赖，热闹不是想得开，感受这变幻的精彩，别说你很无奈，大家都那么嗨，他们已经疯狂起来，你还在发呆。天走了又回来，可是你不应该，可是你真不该让自己哭了出来，总有人说你感觉疯，你却是不能没有爱，到底你该不该，到底你该不该让自己耍耍赖，飞驰的年代谁停得下来，夺命狂奔也不能跑得最。 小屁孩来自韩红。安阳三幺三说，我觉得韩红的嗓音像我爱吃的红豆沙，甜而不腻，有一种很朦胧的美，声音干净，心灵纯净，从天亮天露荣花祖国不会忘记，到那片海美丽的神话，再到青春酒，小屁孩各种曲风轻松驾驭，音域宽广，感情细腻。红豆沙的比喻还是挺有意思的啊，这个吃起来呢齁齁呼呼的感觉啊，但是呢回味无穷。可能呢很多人都会觉得韩红的说唱呢好像感觉怪怪的，节奏感呢好像也不是那么强，押韵的地方好像也不多。其实呢这是受到了小老虎的影响哈，当年呢他就是因为听了小老虎的歌，所以说才会对说唱感兴趣，然后呢沉迷其中无法自拔，只不过呢这个一直没有公开的表现出来。不过呢有细心的网友早就发现了哈，这几年韩红收藏的歌单流行和说唱类的歌曲是越来越多，而且呢这个韩红这个听歌听的呢越来越杂，古典民谣流行电影也有，国外的这个地上和地下的说唱音乐各种，比如说今年格莱美的最佳说唱歌手肯德里克·拉马尔就是他的最爱之一。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为大家送上一首带有说唱元素的歌曲，这首歌呢是韩红在电视节目《我想和你唱》中与吴亦凡合作的歌曲，名字叫做《天地》。这首歌本身呢也是来自吴亦凡的新歌。 在我座驾里不知道飞驰了多少公里，路过太多寻找目的地，太多的喧嚣只想要屏蔽，不在乎太多事情，困扰太多的痛 好比你说你要抬起头，路到尽头总会遇到下个路口，不到尽头不该轻易放手，我超速前行打破所有格局。 有些人说我有罪，抛开在角落想飞，那方看看我想追，不知道我会流泪。 下一个降落地我是晴天霹雳，你站在制高地我绝不会放弃。 江湖人说我不行，古人说路遥知马力，陪我走陪我闯天地，我从不将就我的命运。 世界与我远离，有些事放心底，但是不会停止，继续孤单前行，伤痛不在意，面对攻击我选择前进，有什么关系，反正到最后都我自己，不许你怜悯，不需要借口什么玩意，别再玩把戏。我耐心地说你从来不懂， 天地来自韩红和吴亦凡的共同演唱。雀斑少女的夏天说，韩红姐姐向来都是以直肠子脾气古怪著称，她也是流行歌手当中为数不多敢说真话的人，经常一言不合就开怼，是娱乐圈里不好惹的大姐大。可是呢，在我想和你唱这个节目里呢，我们更多的时候看到的却是一个真实洒脱甚至有些可爱的韩红，全然不像平日里的歌坛天后高音女王，很喜欢他这样的反萌差。那么其实呢，除了我们听众提到的这样的反萌差之外呢，在音乐风格之外呢，韩红在穿衣打扮方面反差也还是挺大的。他怎么说呢，其实就是审美跟年轻人很接近吧。私下里呢，他是从来不穿正装的哈，总是呢很休闲很潮，甚至呢非常的 hip hop 嘻哈。那国外呢潮牌这些款式呢，只要他喜欢的会一下买好几件，不同图案不同配色呢换着穿。另外呢，也是因为这个身材的原因嘛，所以说他买的基本上都是最大的尺码了哈，叉叉叉叉叉哟，穿上身上呢本来就显得非常嘻哈。因为街头嘻哈风格的服饰呢最大特点就是大码，对不对？我记得在上高中的时候呢，那个时候特别流行一个美国的街头篮球品牌，然后呢他的风格就是非常夸张的这个 T 恤跟短裤。当时呢记得特别清楚，最有名的这个代言人就是这个 NBA 的球星艾弗森。接下来分享韩红和田馥甄共同演唱的一首歌曲《魔鬼中的天使》。 太细的神经割掉，会不会比较睡得着？我的心有着灰色的监牢，关着一票黑色念头在吼叫，把太硬的脾气冲掉，会不会比较被明了？你可以重重把我给打倒，但是删掉变成我超人。你是魔鬼中的天使，所以从我心碎的方式是让我笑得最后一秒为止，才发现自己胸口插了一把刀子。 漫长爱情不长，我把它涂我胸上， 像是黑人的猫，表情难辨，模样不详，你被水遮住了光。不必这样，真的不必这样，你自然的说谎，你的墓穴的真相。啊，疯子疯子，傻子傻子，刀子刀子，安静的句子，最后是破碎了的日子。 把它硬的脾气抽掉，会不会比较对？想都别向我求饶，你是魔鬼中的天使，所以从我心碎的方式是让我笑到最后一秒为止，才发现自己胸口插了一把刀子。你是魔鬼中的天使，永恒变成太俗气的事，太刺激。 魔鬼中的天使来自韩红加田馥甄共同演绎。劳拉说喜欢尝试不同风格的韩红，小屁孩特别好听，听着听着就回想起自己的童年时光。顺便一说，这歌有两个版本，放的是玩耍版，还有一个普通版，但相比之下呢，我更喜欢主播放的这个玩耍版。三分熟说韩红老师在中间的那一段说唱，还有田馥甄在中间的和音结合在一起，真的是有魔鬼与天使的矛盾结合体的感觉呀。好吧，具体魔鬼天使怎么分角色我们就不细论了啊。其实呢，早在2012年的时候呢，韩红的穿衣风格呢就已经在变化改变了哈。那一年呢，她在社交网上这个传了一组照片，就是穿着休闲装的写真照。在2015年的12月30号，他在参加跨年演唱会的彩排时，也穿的是这个潮牌外套，而且呢还把自己头发染成了银色，搭配了一副这样的黑色墨镜，很酷哈。其实呢，韩红曾经也说过，他在私下里经常这么穿，只不过呢，之前他的身份是军人，会拘谨，会要求自己，会时刻注意自己的身份，所以说呢，着装也要注意。但是呢，退役之后，他就做回了自己。所以说呢，在大家眼里好像显得平易近人了很多。一起来分享很经典的一首歌曲，来自孙楠和韩红的共同演唱《美丽的神话》。 的脸孔，你是我守候的温柔，就算泪水淹没天地，我不会放手。 神话非常经典的一部影片，当然了，主题曲也非常的好听，来自孙楠和韩红的共同演绎《美丽的神话》。北京文艺广播继续直播，陪伴各位，我是英超。今天我们来说韩红，欢迎各位呢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互动。 韩红对于流行文化的尝试呢，让很多人感到了很大的颠覆，但其实呢，这是一个量变引起质变的自然过程。关注他的朋友呢，可能还会有印象，最近几年呢，他经常以评委或者是导师的身份出现在选秀节目当中。前几年呢，他参加过一档节目叫做《中国梦之声》。那不知道当时韩红对说唱呢有一些偏见，还是对说唱歌手有偏见，基本上在舞台上表演说唱的都不能进入他的眼。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很有节奏感，但是我听不太懂。但后来呢，他却自己试着去了解年轻人的文化，所以说呢，在后来的节目当中呢，他呢再遇到类似的风格，他有的就已经能够跟着音乐的节奏至少扭动起来了。好吧，上半段的最后一首歌曲，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韩红加王力宏在《我想和你唱》的舞台上共同演绎的一首歌曲《心中的日月》。好吧，一小段广告之后，好歌会说话继续回来直播陪伴各位，我是英超，待会儿见喽。 就在这山谷等着我，而开始没有上天做到头的所有，我们曾自选择相逢。这一切带不走， 不再苦求， 你爱抬头拥抱阳光，我来眺望下个前往，我走开你留下，我回忆你守望，至少我们会仰望同一片天空， 同一片青空， 我可是没有上天做到头的怂恿，我们曾经选择相逢。 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美潮粘瓷宝，粘贴瓷砖有保障。美潮 Meco。 爸，想着听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啊。 又能摇红包了？ 比红包有意义。我参加了微蓝北京空调调高一度畅享绿色生活环保诵读月活动，诵读的散文要在诵读小站节目播出了， 赶紧告诉你妈让她也听听，我们俩能参加不？ 当然可以，喜欢诵读热心环保的市民都可以，活动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得嘞，这就录去。 嗯，是又到雨季了， 气氛不算融洽， 阴天下雨就是容易影响心情， 在同个屋檐下你渐渐感到心在变化。 为什么心在变化呀？忘带伞了。 汛期将至，提醒您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期预警，雨天减少出行，多使用公共交通，

既热情主持又和观众打成一片，既能在遥远的西藏又能置身于京城，在青藏高原之后又来了一首《天路》，歌曲和公益同行，他涉及了很多领域，扮演了很多角色。不过呢，多年前他还说要唱一首粤语歌，我还在翘首以盼呢。那么最近几年的韩红确实是越来越招年轻朋友的喜爱了哈，接触这样的流行文化，尝试新的音乐风格，并不是她受喜爱的全部原因。要知道现在很多年轻人呢都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新鲜玩什么，是吧，什么流行尝试什么，尤其是在这个手机软件这一块，有什么有趣的新玩法呀，很快就能在年轻人当中流行起来。那么韩红呢也是年轻人群当中的一员。那么前段时间呢，我们经常会跟大家分享一些在歌唱软件上大家的翻唱作品。那么其实呢，韩红也挺喜欢玩这些的哈，而且呢，她除了自己的歌不唱，其他的什么都唱。当红影视剧的主题曲啊，经典的情歌啊，校园民谣啊，小清新啊等等。那么反正就是说，她在舞台上不唱的，基本上在这个 APP 里面都唱了哈。虽然说这一类软件呢会有一个通病，就是呢音质不大地啊，很感人。通常呢只是能用这个手机来录制，不过呢用专业的录音设备，效果还行，只能说还行。但是呢不耽误大家还是觉得非常过瘾的。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分享一首韩红加蔡依林的组合，也是我想和你唱节目当中他们演唱的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叫做《舞娘》。 舞娘韩红加蔡依林。在今年四月份呢，韩红还和林俊杰合作了一首《飞云之下》。起初呢，很多人听说这个消息的时候，都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毕竟这俩人的风格是完全不一样的哈。但其实呢，韩红呢，早在林俊杰唱《江南》的时候，就有想法要跟他合作了。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林俊杰唱的真的很好哈？怎么说呢？在韩红看来，林俊杰是天赋异禀的音乐人，哇，这个评价非常高哈。那么他的原话是这么说的：他说，如果写的这么好，唱的一般也还平衡一些，但是写的这么好，还能唱成这么好，我觉得可能100年都不会再出一个林俊杰了哈。那么他说的写，当然就是指的是写歌的写了。一起来分享这首对《飞云之下》，来自林俊杰加韩红。 风让云长出花，满天的花无声开在乌云之下，然后又飘到哪里呀？漫步在人海的人，你过得好吗？是不是又想念着心中那炙热的梦呢？他多久没说话？在飞云之下，以为忘了的家，在耳边说话，叫我别烦心那些痛与怕。哦，半路上的我，穿上为何风沙？在飞云之下，我看着海峡，走月光沙滩，我也承认我还是会想他。说风很大，心在云里摩擦，又酸又麻，但是思念在梦里爬，以后还有谁值得等吗？去了吧，然而我很勇敢啊，没人记得我也没差，未来在等我去哪？在飞云之上，以为忘了的家，在耳里说话，叫我别烦心那些痛与怕。 飞云之下，来自韩红加林俊杰。韩青说，之前真的没有想过韩红的声音和林俊杰结合在一起会是怎样，两个人风格毕竟差的还是很多的，所以在听之前呢，我是抱着中西餐混搭的心理准备的。听完之后呢，发现两位画风完全不一样的人居然也能非常的搭，不得不佩服林俊杰作曲的功力，也很佩服韩红的唱功，两个人一起扬长避短，才有了这一首精彩的歌。我们都说韩红的实力了得哈，那么究竟有多强呢？因为这一次和韩红一起录歌，林俊杰呢给出了一个概念，他说自己已经算是录歌很快的了，一首歌一两遍，最慢花个1个小时时间可能也就搞定了。但是呢，韩红从进到出来一共30分钟，呵呵，比自己快的太多了。 录的次数少时间短，这就好像拍戏的时候一条过一样，一看呢就是非常有经验有实力的。不过呢，韩红的实力呢并不是说有那立刻就有了，是吧？其实呢，在进录音棚的前一天，他私下里也是花了一天的时间来练这首歌，只不过大家看不到罢了。继续来分享韩红的歌《海阔天空》，这首歌呢是他在歌手的舞台上翻唱的，原唱是来自信乐团。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美丽姐，我的装修预算只有10万，帮我推荐个家装公司呗。 找一号新家呀，先体验后装修，价格亲民，17件家具和6大家电还免费送。 一号新家全包全配精装，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 小明哥，我工作忙没时间管装修，帮我推荐个装修公司呗。 找一号新家，先体验后装修，家装风格随意选，50天拎包入住。 一号新家装修体验真省心，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详见店内活动。 和你聊聊他的音乐，和你谈谈他的过往，歌坛星云录。 好歌会说话，继续直播陪伴各位。那么除了音乐风格和穿衣品味向年轻人靠拢之外呢，韩红喜欢的音乐人也和很多年轻朋友所喜欢的一样，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的 Taylor Swift、 Rihanna 等等。那么华语歌坛呢，他喜欢的就更多了，有才华的基本上他都爱，最喜欢的应该还是孙燕姿了哈，并且呢他自称是孙燕姿的头号歌迷。两个人的交情呢其实也不算太久，08年的时候呢因为合作奥运歌曲而彼此结缘，后来呢就成为了很好的朋友。那好到个啥地步呢？喜欢孙燕姿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孙燕姿是一个很低调的人，对吧？很少会因为作品之外的事情出现在公众面前，也基本不参与综艺节目的这样的录制。但是呢去年的时候呢就因为韩红的一通电话说想在节目里看到他，于是呢他就大老远的从新加坡来到国内录了一次节目。接下来分享韩红的新歌，叫做《缘来》，缘是缘分的缘，相对来说呢还算是大家比较熟悉的那样的风格吧。 是是非非有尽天真，苍茫时间，多少需要 首非常有意境的歌曲，原来缘分的缘，原是来自韩红，原是来自我们很熟悉的韩红的风格。好吧，今天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跟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曲，原是韩红和莫文蔚在我想和你唱的舞台上演绎的合作歌曲，也很经典，叫做爱情。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大家的陪伴收听，我是英超。那么在稍后为各位送上的是小说联播，今晚10点钟咱们的说电影节目为大家送上的是《的士速递》第二部，欢迎各位锁定收听。明天依然是11点钟，876北京文艺广播